过渡期间不会参与任何奖项的轮选，亦都会退出已经报名参加的比赛。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公布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最新数据，显示病毒预防效果达到 91%。 数据包括完成疫苗注射长达6个月的人士。数据又指出，在发现变种病毒的南非，疫苗保护达到100%，但参与人数只是得800人。辉瑞行政总裁说，更新的数据包括超过12000名完成接种疫苗至少6个月的人士，他们未有出现严重安全问题，对不同年龄、性别、种族的效果大致接近。BioNTech 行政总裁沙恩在声明中说，今次是首个临床测试结果，证明疫苗能够有效抵抗变种病毒，是达至群体免疫、结束全球疫情的关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07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9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69，瑞士法郎0.944，加元1.257，人民币6.57，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6美元，卖出172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朝早气温较低。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星期四晚咁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咧，逢10点钟咧，仲有敏大人啦，仲有莫莉啦， Hello. 之余仲有李亚力喺度同我哋介绍电影嘅。Hello， 李亚力。 Hello， 敏大人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系最好笑系我哋之前咧准备节目嘅时候咧，又讲啊今日讲咩电影啊，跟住李亚力就讲咗句敏大人好中意嘅 Anna。哦哦 ，Annabelle 啊，Annabelle 就系嗰套叫咩？系咪叫蛙鬼啊？都系叫咩？ 中文系贝尔咯， 系哦，鬼娃娃或者 鬼娃系啊， 鬼娃吓，唔好成日都以为我一定讲鬼片得噶。 我以为你会讲啊嘛，你中意呢啲噶嘛？ 唔系咁无可否认嘅，即系 Annabelle 有个即系短啲嘅叫法啦，个 short form 就系 Anna 咁样可以，或者叫阿 Bell 都得嘅。 但系其实今日就唔系讲 Annabelle 嘅，系真系讲 Anna。 系啦，呢套咧系一套2019年嘅美国动作片嚟嘅。咁导演咧就系法导演就系法。国嘅罗比桑啦，咁编剧都系佢啊， 系 咁啊，咁啊呢套咧非常之精彩嘅，咁我知道文大人睇过， 同埋剧本写得好好， 系啊，佢好， 因为一般呢啲咁嘅女间谍片咧。 都是流於點講 花瓶式， 花瓶式嘅，咁都有打嘅，即係我都唔知點樣有欣賞嘅，因為有時即係佢咁靚女，你有冇搭佢？咁我都唔知道好啊，咁啊定係蓮香蓮香色玉咧，我都真係唔知道我應該咩反應。我作為女士們咁樣啦嚇， 一般都會係變咗係啲行企坐嘅電影咯。 係，但係呢個咧真係佢除咗係你真係覺得佢打得啦，有演技啦。仲有嗰個劇本嗰條時間線玩得好好啦， 係冇錯冇錯，佢令到個女主角睇出嚟咧，好有呢個智慧， 係 好有呢個計謀咁樣。 我想問睇到啲相咧，嗰個嘅女主角咧，好似好瘦削嘅喎，咁樣白髮咪好戥佢痛咯。 呢個女主角都幾似咧阿盧比桑中意嗰啲女主角嘅， 冇錯， 全部都瘦瘦地啊，佢老婆以前嘅前老婆啊，係嘛？叫咩名字啊？佢個 Mila 啊 ，Mila 係啊，甚至細個時候嘅Natalie Portman， 佢都係啲瘦瘦， 係 啊。 咁呢個係一貫嘅諾比桑嘅女性主義電影嚟㗎啦，好明顯㗎啦，即係以女子為主角嚇，同埋女性嘅唔係一個花瓶嚟嘅，總之佢係真係要做好多嘢嘅。咁但係咧喺諾比桑嘅電影裏邊咧，一部少有嘅女性或者女主角雙雄片，即我會咁樣睇。 有雙雄咩？ 係啊，冇錯，因為佢有一個咧， 男士 先，唔係嗰兩個男士都係配角嚟嘅啫。嗰兩個係一個 KGB 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個 Helen Mirren。 冇錯啦，海倫美蘭咧負責飾演另一個特務嘅。 Helen Mirren 或者介紹一下咧，俾阿莫莉嘅，你想象佢就係英國嘅汪明荃。 系咁上下啦，但系佢而家好兴做奸噶啦，特务啦， 特务头子啊， 哦，即系英国奸嘅汪明荃， 系啊，好中意做呢啲嘢。 汪明荃冇奸嘅， 唔系我讲紧呢一套电影，唔系讲紧呢个角色。 海伦美兰，海伦美兰，咁其实我会觉得系双雄式嘅电影咯，即系佢个海伦美兰嗰个份量，即系出镜嘅份量唔多嘅，但系佢嘅比重好大。 嗯， 因为其实佢基本上就系因为佢，所以先有好多事发生嘅。 嗯。 OK， 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同埋兩個都有鬥智鬥力嘅一面嘅，咁所以都我會覺得係一個雙雄式嘅電影啦嚇。 啊，即係呢個海倫美蘭都會落場打噶，你話鬥智鬥力啊嘛？ 佢 定係鬥智 多啊？多啲 係 智嗰方面多啲，佢有開槍嘅，咁簡單啦嗰啲。 嗯。 咁同埋咧導演自己講嘅呢一個咧係將墮落花，即係 Nikita 啦，同埋 都係佢嘅作品啦。 系 Nikita 就最早期嘅作品《成名作》啦，同埋 Leon 啊，就个杀手不太冷咧，个两个世界观咧结合埋一齐嘅，导演讲嘅。 嗯， 啊，咁咧就当然有啲人就话，又系呢啲咁啦。咁其实咧多唔少都要讲下 咧。但唔厌嘅呢啲咁嘅靓女打斗。 系啦，因为咧呢个系洛比桑最点讲佢嘅手本嘅方法，就系咩咧？佢揾啲 model 做女主角。 嗯， 即系其实咧。佢好多好多女主角電影嘅女主角咧，賣得嗰啲咧，或者有即係賺得好好嗰啲咧，都係女主角係 model 嚟。 嗯， 嚇咁佢特登 要 model，所以你明啊？我呢個咁瘦嘅， 係咯咁瘦，我又睇到佢高喎、啊，又高又瘦、又身材好， 好瘦， 係上圍都好勁。 咁 唔知點解佢又瘦又有胸嘅？ 係咯，點解佢哋可以咁嘅？ 係啊， 嗰啲衣著嚟嘅啫 ，model 嚟噶嘛。 係 啊，咁但係佢最大嘅特色係咩咧？即、就、係、是、用柔弱嗰面，因為你 model 一般嚟講，佢即係冇錯，佢嘅面係好有個性嘅。 嗯， 咁但係佢身體嘅係一個比較柔弱嘅， 係啊， 纖瘦嘅。咁、 嗯、 但係咧，反而咧就係、是、一個咁纖瘦一個咁弱嘅一個角色咧，就最後咧可以戰勝到強大嘅。 嗯。 啊！佢 model 嚟噶啦，即系每一次都系用呢个模式去做，咁但系佢又会谂到巧咧，令到佢唔会闷嘅。 嗯， 咁呢、這个、 但要限住，都唔好一米九，即系唔好天能嗰个高度咁样。 啊，嗰个系另嗰个大整蛊啊！ 咁我就觉得唔好咁柔弱咯。 佢唔柔弱噶，佢成个面嘅相睇落去都系好硬净噶嘛。 嗯， 咁、啊、所以洛比桑系真系拣过，佢唔系求其揾嘅，当然。咁佢都適合嗰個角色，同埋佢每一套戲嘅女主角都有一種特質嘅，譬如第五元素嗰陣咧就係好神經質噶啦， 嗯， 如果係Leon 嗰陣阿 Matilda 就係一個根本就係細路添啦， 嗯， 係嘛，咁 Lucy 又更加啦，本身就係一個被害者嚟噶嘛，俾人即係俾啲毒販逼佢入體運動， 得太多靚女啊， 係啊，咁即係總之好慘啦，佢啲女主角全部都好慘。咁呢一個亦都唔例外嘅，即係呢個，但係我會覺得佢 我都咁讲啦，有啲导演好擅长创造新嘢。OK， 咁但系其实有啲导演咧、一阵咧净系拍一套戏嘅啫。 嗯，或者同一种风格。 系啊 ，George Lucas 一世人都系拍一套戏啫嘛，就升个例。 嗯， 佢会拍大啲嘅。咁、但系咧，创意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譬如创作嗰方面咧，创作理论就系、创意嗰阵，通常你后生嗰阵咧，创意特别高嘅。咁但系咧就冇乜技巧嘅，即系你唔好识铺陈出嚟嘅。咁你成熟咗之后咧，你铺陈嘅技巧好高嘅，但系你冇乜创意。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会储定啦。如果冇储定嘅话，就会好似即系不停咁样 remake 一个。佢好熟悉嘅一個環境，即係譬如而家《洛比桑》呢套戲就係佢《洛桑》成功啦，係咪？《Leon》都好成功啦，咁佢就會將佢兩個結合埋一齊，將佢做一個好完美嘅一個融合，咁令到你睇嗰陣咧，雖然你會見到有啲影子嘅，但係你唔會覺得佢係即係好舊嘅，即係唔會自我抄襲嘅。 嗯， 就係咁啊。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巧唔怕舊，最緊要唔好懶嘅啫。 係 啊，你懶就永遠都唔好睇噶啦，就算幾新嘅橋都唔好睇。 係 咁，但係佢就係用一啲大家都會明嘅，佢唔需要太多解釋嘅一啲劇情，去俾你欣賞到一套好流暢嘅，但係又唔會淨係好似咖啡因咁嘅，即係啲英超級英雄式電影咯。 嗯， 嚇、啊，即係嗰啲淨係你咖啡因咁樣成好提神咯。咁其實你行出戲院之後，你都唔記得咗佢講乜嘅。 系咁啊，李亚力就讲洛比桑嘅呢一套叫 Anna 啦，安娜咁啊，呢一套戏究竟个古仔又系点咧？不如一首歌翻嚟，李亚力你再同我哋介绍下。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in black, I like it.With broken dreams, I make up lies inside my head. Like one day you'll come back to me. Now I'm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I'm just afraid that you're gone.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Beautiful mistakes I make inside my head. She's naked in my bed, and I will lie awake making beautiful mistakes. I wouldn't take 'em back. I'm in love.Broken dream. I make these lies inside my head. Feel like they're my reality. Now I'm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I'm just depressed that you're gone.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Beautiful mistakes I make inside my head. She's naked in my bed, and I will lie awake making beautiful mistakes. I wouldn't take them back. I'm in love withUsually I like my situations beneficial.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got me looking stupid. The only way I'm coming back to you is if you're dreaming. Lucid, prove it. If you made a promise, then keep it. Why you wanna lie and then get mad? I don't believe it. But really, I was doing just fine without you. Looking fine, sipping wine, dancing on club couches. Baby, why you wanna lose me like you don't need me? Like I don't block you and you still try to reach me. How you figure out how to call me from the TV? You running out of chances and this time I mean it. Yeah.Bet you miss my love all in your bed. Now you're stressing, I'm pulling your hair. Smelling your pillows and wishing I was there. Sliding down the shower wall, looking sad. I know it's hard to let go, I'm the best. Best you ever had and best you gon' get. And if we break up,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You're toxic. Beautiful mistakes I make inside my head. She's naked in my bed.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今日李亚力咧就会讲 Anna 呢一套电影，算叫做动作惊栗嘅法国电影嚟嘅。 应该是美国电影来的， 啊， 不过导演是法国人， 啊， 全套戏都是讲英文和少少俄文。咁讲少少佢嗰个故事大纲啦。咁，其实呢 ,Anna 就是女主角啦，咁成套戏都围绕住佢嘅。咁其实佢一个孤儿啦，父母早亡啦，咁就佢有个男朋友，咁但係就男朋友对佢好差嘅，家暴嘅受害者嚟。咁佢都想尽办法要逃脱㗎啦。 所以就做咗一件事啦。 唔係，所以佢做咗另一件事先。 係就做呢件事啦，第一件事就係呢件事。 做咩事呀，啊，真係。 佢做咗一件事係。 即 係点 解佢 会。 係啦。通常遇到咁嘅情况係会参加呢个香港小姐啊，或者参加嗰啲嗰啲咩才艺 show， 佢唔係喎，佢走去参军啊，佢填表啊。 填表好笑啊嗰幕。 係。 咁走去参军啊，佢个男朋友走去笑佢打乜鬼仗啊。咁但係呢当然。 喂，那个 Eric， 佢有冇解释点解佢会选择参军啊？我记得好似有事系咪佢爸爸都系㗎。 第一咧，佢爸爸系军人嚟嘅，而且咧佢以前因为佢军人嘅军籍咧，可以令到佢嘅仔女去读军校嘅。 嗯， 即系军校即系同读普通校一样， 即系啲名校嗰啲咧，细集啊，军校都系 咁样嘅。 系啊，佢读过一阵嘅，但系因为佢爸爸妈妈交通意外死咗，所以佢就要退学啦。 嗯， 咁啊退学之后， 即系原来佢哋如果走咗嘅时候，佢就要走噶啦，即系佢都要退学，冇， 啊， 钱咯。 我谂佢系又冇钱读咯。 我以为可以继续读落去嘅添， 即系佢唔系你又想象嗰个环境系俄系嘛？ 那個時候是蘇聯， 蘇聯是，啊，蘇聯 是，那個時候，那個時候KGB 的年代蘇聯， 是， 所以即無論怎麼好，他就很貧困， 嗯， 即又沒錢， 然後就跟了個渣男，個渣男就打他， 是啊，還要逼他去打劫啦，這樣帶埋佢去打劫都唔算逼嘅，帶埋 係佢帶埋，即係我哋去邊啊？咁樣其實佢冇得，佢冇得講噶，係冇同佢講啊！突然間就同啲 friend 落車就去打劫，跟住佢就嚇， 咁少少心理準備都唔俾佢喎。係 啊， 係啊，但係最好笑係佢嗰陣時刻咧，阿 Anna 佢本來 买紧餸咧， 佢系买餸嘅咋，跟住佢见到佢男朋友车嘅，佢去边啊？上车啦，咁样嘅啫。 系啊，好 刺激喎， 系件事好似好 casual， 好密兜咁样噶。 系啊，即系绿嘅方就系有呢啲咁嘅 幽默 点子咧，幽默咧，好好笑。咁总之就后屘就KGB 嘅官员叫 Alex 咧，就揾佢啦，即系竟然唔系海军揾佢啦。咁就俾條路佢揀啦，你一就跟我入 KGB， 如果唔係你就等死啦，咁即係因為佢打劫啊嘛，所以一定要拉佢。咁啊，終於無奈之下就 Anna 就加入咗 KGB 啦。咁佢開頭嘅條件咧就係一年訓練啦，跟住四年做刺客嘅。咁咧五年啦， 四年之後係咪可以有自由啊？ 係啦，係啦，開頭係咁樣安排嘅，即係咁樣答應佢嘅。咁但係咧，佢嘅投資啊 ，KGB 嘅投資咧，即係當佢要求呢、這個。条件嗰阵咧 ，KGB 嘅投资就冇啊！我哋 KGB 得一条路可以走嘅，一就死啦。咁啊好兴啊！咁佢已经怀恨在心。咁其实 Anna 做刺客嗰四年咧，就跟喺Olga 嘅手下嘅，即系 Olga 即系头先海伦美兰呢个角色嚟嘅。咁咧就佢就后屘就要做卧，即系好似卧底咁啦，就换咗个身份，咁就做咗模特儿咧，就喺巴黎工作。喺嗰边咧， 呢个几好笑啊 ！Eric 佢呢度 欧洲喺欧洲完成好多刺杀嘅任务。 即系佢快啲影完，我要过隔篱杀人啊！嗰啲咧 系啊， 即系我讲得好笑啫吓。 同埋佢都几踢爆 model 嗰啲虚伪嗰啲摄影师嗰啲咧， 算啦。 点啊？你个表情可唔可以湿啲啊？咁色嗰啲啦，你个表情干啲啊？咁样嗰啲咧， 系啊。咁佢都用即系法国式嘅幽默去即系幽默一下嘅吓。咁咧就喺一次执行任务嗰阵咧，就俾 CIA 发现咗啦。咁呢个叫 Mila， 咁咧佢就为咗生存咧，就同意啊 Mila 咧就装做双面间谍吓。咁咧就换取系咩咧？又换啦，换咩咧？就退休，同埋可以喺夏威夷咧，即系改头换面。啊，就是，用一个另一个身份在夏威夷生活嘅，咁CIA 第一个任务俾佢咧，就系，要佢刺杀翻去 KGB 度刺杀 KGB 嘅头子，咁，已经搞咗大轮嘅中间嗰度，咁当然咧 ，Anna 最后就好辛苦咁就成功啦，同埋好辛苦咁样逃脱啦，咁佢为咗要避免两KGB 揾佢啦，同埋 CIA 揾佢啦，佢就失踪咗一段时间嘅，咁嗰段系几好睇嘅，因为其实咧佢嘅失踪咧唔系失踪嚟嘅。 佢失踪咧系一个布局嚟嘅。OK， 系呢个 Anna 用佢嘅计谋咧去布局咧，为咗自己嘅将来咧去做一啲嘢嘅。咁我就唔想讲晒啦，因为讲晒冇题。 系 吓，咁啊最后咧。佢就自己出現啦，就安排 Alex 同埋 Mila， 即係 CIA 同埋 KGB 同埋 CIA 加埋佢自己就嚟一個三方會談。咁、咧就希望咧用佢喺兩邊成功偷到嘅機密咧，就換取自由啦。佢好講，即係佢揸住 KGB 啲嘢就問 CIA。 嗯， 啊，如果 KGB 唔幫我咧，我就交俾 CIA。跟住佢又將 CIA 嘅嘢交俾 KGB， 即係咁啦，明唔明啊？即係總之你兩個肯放過我，我就。嗰份機密就交翻俾你哋，如果唔係就交俾對方。嚇、啊，咁幾犀利，呢招真係好絕。咁咁搞掂啦，搞掂曬啦，咁有自由啦。咁啊離開嗰陣咧，點知咧都係失手嘅，俾阿 Oga 咧就伏擊，咁就刺殺咗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 即係死咗㗎，冇死㗎。 呢個係一個局嚟，一個局嚟嘅。咁咧就其實佢有一個替身嘅，就幫佢即係扮咗佢個樣嘅，咁就真係死咗，佢已經死咗㗎啦嗰個。嚇、 嗯， 咁啊令到咧可以逃脱啦，成功逃脱啦。咁咧早少咧就係呢啲嘢做完曬之後咧，先翻去揭翻張底牌出嚟。咁咧就係話 Oga 咧，其實一早咧就知道 Anna 咧同 CIA 咧就密謀啦。咁咧呢兩個女仔、兩個女性咧就將計就計，咁就諗住嗱你做啦。咁佢呢個頭子死咗就我錯嘅，我錯咗咧我就可以幫你啦。即係又係交換條件啦。咁所以咧做最後佢就成功咗之後，咁但係咧諗住咧 Oga 其實都唔係善男信女嚟噶嘛。佢都諗住咧，其實呢個 Anna 留喺世上都係唔係咁好嘅，咁都諗住諗辦法剷除佢。點知一翻到辦公室咧，就聽到 Anna 個錄音咧，就話除咗多謝佢之外咧，就佢話咧，我已經保留咗 Oga 參與暗殺 KGB 投資嘅證據㗎啦，啊，驚你過橋抽板啊嘛。咁、如果你放過我嘅呢份嘢，就永遠隱藏嚇、如果你一 咁揸住你痛腳啊，都幾醒目喎、啊，係 好醒目㗎，即係你會睇到咧 ，Anna 咧唔係淨係得個死力啊，得個靚字咯，佢真係每一步都計算，因為佢嘅興趣係捉國際象棋，所以佢每一步咧都計得好好嘅。 咪但係唯一咧，我就我其實套戲好好睇啊，但係唯一我就係覺得有一樣嘢咯。佢後面真係好聰明咯、所以咧就並唔 justify 即係並唔配合佢早前咧死心貼地去中意個渣男個性格。不過唔緊要啦，係啊， 好難講。 我所以就證明愛情係幾個盲目啦。 冇錯。 係啊，咁啊，今日咧，Eric 咧介紹呢套就係 Anna， 咁啊 ，thank you 曬你啊，你。 好，唔該。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赠，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相称系玩过？来版的请让座。谁该协助我见面得唱我错？网状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双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慢如糖，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淌，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糖，偏要当一粒姜糖。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香港政策发报告，决定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政府发言人说，美国政府所谓的香港政策法和制裁显然是以人权、民主和自治为借口，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批评美方报告抹黑香港国安法。发言人说，制定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家安全法律亦都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因应疫情押后立法会选举，人大有关议员资格的决定亦都属于合宪、合法和合理，符合基本法。对于美方报告亦都关注香港的司法独立，特区政府又表示，本港司法独立权由基本法规定，受基本法保障，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时候会以法律为依据，别无其他的考虑。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输入病例，其余2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23岁装修工人和56岁酒楼女员工。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恢复向市民接种新一批次的伏必泰疫苗。德国 BioNTech 药厂发现，早前有问题的疫苗批次当中，药樽的金属环压接工序出现问题，但没有安全风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明日会有大约300,000剂伏必泰疫苗到港，政府会继续与厂商联络和跟进。当局又说，会等待药厂的最终调查报告，再决定封存批次的处理方式。药厂承诺日后会安排另一工厂生产的疫苗批次供港。教育局公布高中四个核心科目改革之后的课程内容，其中通识教育科将会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维持必修必考，成绩只分达标和不达标，将会在新学年中四推行。有通识科教师形容，改名之后的科目是灌输式的国民教育科，又质疑当局想透过教师作政治宣传，又不滿推行得太匆忙。科目委員會主席劉志鵬提到，課程包括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並非只是提及國民教育，又說談及內地正面發展和成就等，是不是等於歌頌內地，是見仁見智。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公布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最新数据，显示病毒预防效果达到 91%。 数据包括完成疫苗注射长达6个月的人士。数据又指出，在发现变种病毒的南非，疫苗保护率是达到 100%， 但参与人数只是得800人。辉瑞行政总裁说，更新的数据包括超过12,000名完成接种疫苗至少6个月的人士，他们未有出现严重安全问题，对不同的年龄、性别和种族的效果大致接近。 BioNTech 行政总裁沙恩在声明中说，今次是首个临床测试结果，证明疫苗能够有效抵抗变种病毒，是达至群体免疫、结束全球疫情的关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45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71，瑞士法郎0.945，加元1.258，人民币6.57，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09美元，卖出1,72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朝早气温较低。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歌名，四种阶段。 从前是自由地，轰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要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一即也是日丽，孤单强又美。 有咗 Bossa Nova 曲式嘅方向之后咧，野佬上呢一首歌系关于一个人嘅故事。揾咗填词人谢敏商量之后，对方就提出由一个男人嘅角度出发，写对于爱情嘅四个阶段。作曲陈永康，填词郑敏，编曲监制 Yellow。上榜三星期回落15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星期四晚咧，去到10点半新闻之后咧，直播室入面咧送走咗李亚力之后，依然都会有问大人喺度嘅。 系啊，得我哋两个撑台脚啊！我哋讲下啲咧闺蜜讲嘅嘢啊。 好啊， 我哋试下讲下啲人，但系唔系讲是非，就系讲下啲人名咧。 系， 你有冇发现咧？有一啲人名系好具代表性啊。 例如， 即系例如咧，譬如喺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咧，一定系咁样嘅。陈大文咁样， 系 啊，即系咁，即系陈大文。在你心目中代表乜嘢？ 一个身份证咁， 系即系你会真觉得你杀死咗一个陈大文， 系啦， 仲有千千万万嘅陈大文咁样咯。咁又例如即系以前嗰啲电影咧 ，Maychan 啊呢啲好兴啲广告啊，嗰啲、啊、 或者人事部 Susan 啊咁样啊， 有啲名系一定系你会知道边个界别嘅。 咁啊喺即系香港电影界都会有啲咩刀疤强啊， 系啊， 咁啊 大麻城啊， 系点解一定系大麻城？即系讲麻城啦，我谂 系啦。眼镜强嘅点解一定会有嘅咧？ 系啦，咁其实英文咧都有呢啲咁嘅英文名嘅，即系啲西人应该话，西人都有啲咁嘅英文名嘅， 系点咧？ 即系佢哋会攞啲名嚟去代表一啲嘢，即系例如咧，譬如我哋去饮宴咁样啊，嗰、那个转盘啊，叫 Lazy Susan 啊， 吓个转盘叫 Lazy Susan， 系啊， 点解会突然间个转盘要改个？女仔名 字第一我就是发明那人叫 Susan， 因为 Susan 很 lazy， 她不想行嚟行去，那她就发明了个转盘，所以叫 Lazy Susan。那还有但如果那个无法预料的烦恼呢，他们就有一个名字叫 Pandora's Box 的。 哦， 系啦 ，Pandora 咧就其實就係呢個係潘多拉的盒子啦。咁即係希羅世界入面嘅第一個人啊。咁即係唔係第一個女人？係第一個女人，唔係第一個人。即係話説嗰陣啊，普羅米修斯啊，即係呢個人類嘅英雄啊，就偷咗諸神啊，諸神即係講奧林匹斯山入邊咩宙斯 嗰啲咧，即係人類冇火用噶嘛，黑掹掹咁夜晚，咁佢走去偷咗，偷咗之後咧，咁你諸神要罰佢嘛，咁但係佢都要派個無間道，即係派個女間諜落嚟。就即係整蠱翻啲人啊嘛，咁佢即係諸神咧就整咗個美女就叫潘多拉啊嘛，咁啊咁就將潘多拉咧就派落人間就去勾引阿普羅米修斯啊或者佢啲兄弟咁樣啊嘛，咁佢結婚嗰晚咧就其實咧就係、是附送埋一個嫁妝嘅，咁嗰個就係潘多拉的盒子啦。係，咁啊叫咗阿潘多拉唔好打開嘅，但係因為好奇心佢打開咗， 係啦， 所以嗰啲咩一瘟疫啊嗰啲啊走曬出嚟啊，咁啊佢。叫佢應該快啲刪咧，咪應該係慢啲刪，佢就快啲刪喎。 係 咁佢就刪咗。咁原來佢後邊個沉底嗰度係有希望啊。 哦， 點解又刪得快得滯喎？又出唔到嚟喎。 係啊，佢知唔知有冇希望呢樣嘢㗎？但係之前 佢就係乜都唔知，所以佢先偷睇嘛。咁、所以就話叫無法預料嘅煩惱啦。咁、所以就叫 Pandora's Box 啦。咁、就好似而家我哋嘅即係疫症咁樣啦，真係打開咗嗰個潘多拉盒子啦、好啦，另外咧就係偷窺狂。 系 偷窥狂咧，其实喺英文咧就叫 Peeping Tom 啊， 系 阿汤啊，点解咧？其实有个古仔嘅，你知道有只朱古力啦，吓有啲人叫个 Godiva 啦，个 Diva 啦，咁咪就有一个咧冇着衫嘅女骑马嘅，佢但唔系马来西亚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西方嘅神话嚟。 哦，系噶，即系呢个 logo 都系 一个神话嚟嘅。 哦，系咩？ 咁就话说咧。其實我唔知係神話定叫民間傳說啦，就話即係應該係西方世界嗰度咧就有個皇帝，佢就立好重税，跟住佢個老婆咧就係、是、呢個Godiva啦，佢就話你唔好咁啦，啲人民其實好辛苦啊，咁嗰個皇帝就誒、你唔使理佢哋噶啦，呢啲人民都冇個好人，跟住佢話唔係咧，佢真係好人，佢好人啊，你咁樣為佢哋啊，你睇下佢哋會點樣對你啊，嗱如果。即係佢個老公都好奇怪嚇，即係你覺得佢哋咁尊重你嘅，對你咁好，你試下啦，為咗佢哋，你除曬衫，你攞騎嚇，就唔著衫係騎馬，所以我哋見到個 logo 就係咁嚇，你喺個城度兜個圈係，但係你就同佢哋講，叫佢唔好偷睇你喎。嗱，如果真係冇人偷睇你嘅咧，咁佢哋真係好人啦咁樣。你真係你咁樣咁為佢哋咁樣咯，咁啊，國家 就鹹濕又唔代表唔好 咁因為佢係點講叫母儀天下嘛，你仲裝佢， 咁啊係要尊重佢。 咁但係真係有個鹹濕仔叫阿 Tom 咯，佢真係偷窺啊，所以就叫 Peeping Tom 咯。 哦， 係啊， 呢個 Tom 真係搞到之後嘅世人， 全世界都知佢偷睇啊，嗰隻朱古力。 點解到而家仲有人叫自己做 Tom？ 係啊，咁啊，咁又唔係個個啊，一陣再講啊。其實呢啲名即係原來你叫阿 Tom 嗰啲人可能會笑你叫 Peeping Tom 啦、即係你叫阿成嗰啲人就會叫笑你做大白成咁樣啦，有機會啦。咁咧嗱，另外即係美國政府咧，佢有個名嘅喎，係代替，即係我哋都有時叫阿公咁樣嘛，係咪？其實美國人都有嘅話，公阿爺係啊，美國都有嘅喎。 爸爸， 佢叫 Uncle Sam 啊。 點解佢 Uncle Sam 啊？ 嗱，你既然 阿 Sam 係咪其中一個總統嘅名啊？ 唔係，佢因為以前咧有啲美國政府嘅宣傳海報咧、就有一個即係你當佢係肯德基嗰個阿公公咁樣嗰啲啦， 發著。 咁但係佢係有一個咧指住你，即係啲 poster 指住你，唔好問國家可以為你做咩，你問你可以為國家做咩嗰、那個咁啊乜頭咧？嗰啲人咧就叫佢咧做Uncle Sam 啊，係。咁但係咧，如果係嗱，頭先講政府啦，美國政府叫 Uncle Sam 啦，咁如果係喺美國嘅普通嘅一個平民百姓，咁又叫乜嘢？ 叫 Uncle Peter。 百姓边有得你 uncle 啊？ 就咁叫 Peter 仔啦 ，Little Peter 定 Small Peter？ 应该系Small Peter。 嗱，佢哋 因为有 Small Potato 嘛， 佢哋咧就系会叫咧 Average Joe 啊 ，Joe 啊， 点解要叫阿 Joe 啊？ 阿 Joe 就即是陈大文咯。 哦， 系啊。 仲有人叫阿 Joe， 都真係好多人叫阿 Joe， 係咪？係啦，咁嗱，而佢即係陳大文咧，就唔係無名氏啊，嚇、咁即係其實即係話俾你聽，係某一個普羅，即係普羅百姓啊。咁如果係無名氏咧，佢哋咧就會叫即係如果女仔咧，佢叫 Jane Doe。 Jane 都係多人叫嘅，外 國係啊，阿 Jane 咪阿 Jane 都係誒 阿珍啊嘛，佢哋叫做叫咗做 陳小敏咁樣，係啊，或者係陳小珍咁啦嚇，即係陳大文個 friend 咁樣咯嚇。咁如果譬如我哋睇到啲美國美劇啦嚇，咁啊有啲屍體啦，咁啲屍體通常如果係無名氏咧，佢咧就會叫 Jane Doe， 而咧係男士咧就會叫 John Doe 啦。 我唔知電影會唔會有套叫 Joe and John，Joe and John， 即係 Joe and Jean 啊， 阿詹與阿珍係嘛？ 成日动步，你先好，行到边度都仲有巨人想照料细路。前路要盖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后备你浪手，从未会撤走，全部赤身躯成日战斗。全部太难拍，一天失一一摸七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裤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你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又要佢质，人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那个赞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 我哋咧讲一啲咧，喺西方世界咧，佢哋嘅陈大文嘅故事啊，即系佢啲名字系代表啲乜嘢？系啊，即系一个名字就象征某一类人咁样啦。咁头先讲啊，普通嘅市民咧就叫 Average Joe 啦，即系吓陈大文啦。咁啊，如果系无名氏咧，就叫 Jane Doe 或者 John Doe 啦。 系 咁即系而分手信啊，如果分手信咧，佢就会叫 Dear John Letter。 哇， 系咁点解咧？其实有套西片咧，真系叫 Dear John 嘅。 系 咁就话即系话说嗰啲美军咧就即系要出征嘅时候咧，咁留低啲女朋友啊，就喺乡下啦。咁但系啲女朋友可能识咗第二啲男仔噶嘛。 系 咁佢就要写分手信咯。咁通常个开头就系写 Dear John。咁跟住就拜拜，系咁啦，分手仲要再要添。咁所以咧就系叫 Dear John Letter 啦，分手信。 系 咁而好啦。 我哋香港人話收到，咁、收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以西人講啦，都可以係一個英文名嘅喎。係講walkie-talkie 啊，或者係嗰啲太空站啊，係同嗰啲太空人講嘢嘅時候，或者係嗰啲官兵嚇喺前線要同後邊指揮站要講嘢，咁佢哋講完一句嘢之後，佢就會講人名。 Over？ 咦，唔係喎。 啊，係啦，其實同 Over 一樣，佢哋就唔講 Over 嘅。 Roger。 就是咁嘅意思啦，即係佢哋 instead of 講 over， 即係莫莉，一陣間你請我食飯啦 ，Roger。 我成日聽到 Roger 呢一句㗎， 其實 Roger 即係收到咁解啊。 我知道啊， 係啊，就係、 是。但係你突然間咁講之後，我先發現咦係喎。 嗱 ，over 咧就即係話我講完啦，就輪到你講，即係費事大家搭咪咁樣啦。 哦。 嚇 ，Roger 即係收到啦，應該係咁樣，係應該係你 send 個 walkie 俾我嘅 message、就話問題啊，我請你食飯。哦，我就話 Roger 咁咯，收到啦咁樣。係啊，咁啊跟住嗱咁嗱，如果廁所咧，佢哋都係用咗一個男仔名嘅。 係。 你估下 厕所啊？ 系啊， 已经用晒啲阿 John 阿 Jo 啊嗰啲噶咯， 可以重用噶嘛？ 哇！咁我点知道几时形容厕所，几时形容 平民噶嘛？你会嗱，你分手嘅时候你就会话 Dear John 系啊， 乜咁样啦、啊。分手总要在雨天，但系如果你话去厕所咧，就要 I'm going to the John 咁咯。阿 John 真系惨 啊！John 好惨啊！跟住以为你去叫咗阿 John 啦，所以我而家去阿 John 度啦。点知原来话俾你听我去厕所。 系啊，咁跟住咧，佢有一啲名咧就系阿猪阿狗嘅。阿猪阿狗咧就系佢哋咪就系 Tom Dick and Harry 咯。咁就系佢嗰啲阿猪阿狗啦。 阿Dick呢啲名字又好危险啊！ 阿Dick就唔讲啦。今日既然你知嘅话。阿迪同 Fanny 啊嘛，系好朋友嚟噶嘛。 我 Fanny 我真系唔知喎呢、這个。 Fanny 咪就阿迪嘅另一半咯。 咩？ 系啊， 我又长知识啦。 系啊，我即系话由今日开始我用英文嚟 text 你啦，你长知识咯。 系啊系啊 ，Roger 吧 ，Roger 系 系啦。咁咧如果我话同你我不拖不欠咧，就叫 Even Stephen。 哦，系啊， 即系可能攞个押韵啊 ，Stephen 啊 ，Stephen 啊，咁样啦，系啊，咁啊过住无忧无虑嘅生活咧，佢就话 Life of Riley 啊 ，Riley 应该可能系有啲典故嘅，即系可能有啲书啊，或者有啲故事入边有个有钱人叫 Riley 啊， 我成日觉得叫 Riley 嘅人好型啊，系啊， 咁啦，另外咧就即系笑人哋啊，叫咩啊，取笑别人啊，就系叫。Take the Mickey out of someone. Take the Mickey out of someone. 即是当他是米奇老鼠咁咯。咁仲有啦好啦样样都好叻嘅。即是万事通啦就叫做 Jack of all trades.、Trades 呢即是话佢个即是各行各业嘅嘢啦。Jack of all trades 呢即是佢每一即发应该叫周身刀啦，周身刀就叫 Jack of all trades 啦，即系佢样样都掂嘅咁样啦。咁同埋有一个咧，我就想解释下，我觉得几得意嘅。咁咧呢个就叫 Hobson's choice 啊 ，Hobson's 啊。咁咧 Hobson's 咧其实系咩人咧？佢咧就全名叫 Thomas Hobson， 咁佢系呢个十七世即系十六世纪未十七世纪好鬼长命噶啦，总之系1544年就出世嘅，成1631年咧佢先至逝世嘅。咁咧佢咧就其实咧就喺英国伦敦剑桥嘅一个马房嘅主人嚟嘅。咁咧其实 Hobson's choice 系代表乜嘢咧？就系选择人人都想啦，就希望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嚟选啦。但系其实有一啲情况啦，就系你一系就要。一系就唔要，咁其实系得一个选择， 不嬲都系咁噶啦。 咁但系其实就系冇选择啊嘛，其实即系一个就系一个选择系有选择，就系唯一一个，另外一个就系冇选择啦。咁咧呢个呢一种嘅情况咧就叫 Hobson's choice 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咧我头先讲嗰个 Thomas Hobson 咧，佢咧就如果你佢唔系租车公司啊，佢租马公司啊，咁佢咧就同你讲啊，如果你租马咧，你就一系就同我租。我最近门口嗰只马，我就唔会同你，我唔会俾你拣啊，同埋拉啲马入嚟嘅。咁你一系就要最近门口嗰只马，一系就唔租俾你。咁所以呢个叫 Hobson's choice 啊。 系， 我呢个都几得意，即系人生 冇得选择嘅选择。 係啦，因為人生當中都相當多嘅option choice 嘅，你以為自己有得選咧，其實真係唔係都冇乜得揀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唔同名咧，原來咧可以有啲即係唔係淨係代表嗰個人啊。可以有好多，可以有好多意思嘅，即系当然啲人约定俗成之后咧，譬如陈大文咧，咁你都知道意思啦。嗯、即系你都好难想象话，今时今日如果你要再推一个天王巨星出嚟，我谂你都唔会改佢嘅名字，叫陈大文，因为陈大文就好似个 average Joe 咁样。 系。 咁但系另外近期咧，就有一个名咧就系好出色嘅， 我喺外国， 喺外国嘅。咁、 嗯、 呢个名咧，佢就系形容一啲咧，即系其实唔系好嘢嚟嘅。 嗯 咁啊！如果你真係中咗呢個名咧，就你唔好介意，因為唔係我揾大人作嘅，就喺呢個互聯網上咧，就講一啲咧白人嘅中年女性啦，佢又比較麻煩噶啦。咁佢點麻煩咧？我陣間會詳細講啦。咁但係咧嗰啲西人就會講啦，你唔好理佢啦，佢係 Karen 嚟噶。 哦， 佢用咗 Karen 呢個名啊？ 點解係 Karen 啊？咁 嗱。有好多嘅解釋嘅，即係可能係有啲即係其實眾說紛雲個起源點解會用 Karen？ 嗯， 但係咧，我哋一陣翻嚟咧就可以講講啦。呢、這個 Karen 點解會成為咗一啲白人女性即係冇咁 中年有 中年有啲麻煩嘅 代表啦， 係啦。

啊、最常見咧就係譬如呢排一定要戴口罩噶嘛，咁佢哋就唔戴口罩咁啊衝入去，咁啲店員因為佢公司 policy 就唔俾佢入去啦，咁、然後佢咧就會同佢哋咧就講佢哋嗰啲道理啦，然後就通常就會話告你哋公司啦，然後咧就話你歧視佢哋啦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其中一隻 Karen 啦。咁呢一隻 Karen 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特徵咧，就叫 speak to your manager。叫你經理出嚟，叫你經理出嚟。 哦，呢、這個就係佢哋嘅第二個口頭禪。 呢個 係 佢常講嘅口頭禪咯，就係、是、叫你經理出嚟。係 啊，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咁， 所以香港都會有 Karen 噶。呢只唔好意思啊，今日千祈唔好播，唔好播一啲 Karen。我哋唔係話嗰啲係啊，我認識啲 Karen 全部好好嘅，係啦、 啊，我認識嘅都 係。係啦、啊，就係、是、第一個speak to your manager。 嗯， 係啦、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好奇怪喎，通常佢哋都係啲白人女性嘅，咁、而且咧佢哋係會點講咧，真係有種族歧視比較嚴重嘅、即係例如佢哋見到自己條街有即係黑人先啦嚇，黑人朋友咁樣啦，佢哋就會主動行埋佢咧，就話你喺邊度住㗎？點解你會喺度嘅？咁樣咁，其中我睇過一條片咧， 不停啄住一個人， 係啦，就有一個有個Karen 啦，佢行緊街啦，咁然後佢就見到有個黑人男士就喺一個民居外邊咧，就喺度噴緊一啲字句啦，那個字句就係 Black Lives Matter 啦，即係點啊？黑人嘅生命都係好重要嘅咁樣。咁然後咧，嗰、那個即係而家人稱 Karen 嘅女人咧，就話就質問嗰個男士， 做咩喺度噴嘢、啊？ 你做咩又噴嘢啊？咁樣咯。咁跟住嗰個男士就話：我有權喺呢度噴嘢嘅喎。咁佢話：係咩？你喺度住嘅咩？跟住嗰個男士又問翻佢：咁你又喺度住？佢話：我喺度住㗎，我識。即系我识呢一座呢、這个民居入边嘅主人噶、你叫咩名啊？咁跟住嗰个人咪讲翻我叫咩名咯？咁你又叫咩名啊？我唔知佢咪讲 Karen 啊？咁跟住咧后屘就发现，即系呢条片系喺即系网上疯传嘅。咁、但系后屘就系发现咧，其实根本 喷嘢唔喺度住嘅。 Karen 就唔知系咪喺度住，但系噴嘢嗰、那個黑人男士根本就係嗰座 building 嗰個民居嘅主人嚟嘅。 哦，咁即係嗰個 Karen 喺度講大話啦，又話識自己個主，識呢棟大廈個主人。 係啊，咁、但係因為條片上咗去咧，嗰啲人真係起佢個底咯，知道佢係邊間公司嘅咩職位啊咁樣咯。咁嗰邊都有人肉搜查組噶嘛，係啊。咁啊，所以講咗除咗 speak to your manager 啦，仲有佢。是帶呢個歧視的成分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呢啲 Karen 通常咧金頭髮嘅，咁、而且佢有一種好特別嘅頭啊，咁嗰種短頭髮咧就係點講咧？我呢度唔敢牽涉任何人嘅名啊，總之短鏟即係短後面有少少鏟即係背後有少少唔係話叫鏟頂啦，叫平頂地啦，然後前面嗰啲音咧就係、是應該係叫做撥向一邊嘅，佢哋通常係200界咁樣嘅。咁、我可以俾幅相你睇啊。或者你有形容一下，佢通常系会系咁样嘅呢只 Karen 系 哦 金头发系、 一睇个样子就知系嗰啲高层嗰啲女士咧， 女强人 嗰啲样子，即系系嗰啲好强 短头发， 短头发，跟住有一边就翘咗耳仔，即系等于好似我个头发咁，而家就变咗短头发版。 即系佢又唔系佢又唔系叫。冇刘海 one length， 佢前边系咁长，但系佢后边好短嘅。系啦，咁呢一只咧就呢一只 bob cut 咧就系叫做 speak to your manager cut， 系，因为一睇知佢系高层样噶啦， 一睇就知佢系高层样噶啦，系啊， 哦，即系永远呢啲 Karen 都系呢啲头发嘅， 大部分，但其实又唔系嘅，真系有啲大妈嘅， 系， 吓，咁其实就即系而家我都忍唔住，有时候我都当， 如果系咁样 ，Karen 呢个名字已经取替咗穿 Prada 嘅我。 但系嗱，穿 Prada 惡魔咧，佢只不過要求高，佢有一個 CEO， 但系佢啊，佢有冇 speak to your manager 咧？即系喺度 尖尖噶， 佢本身系 manager 嚟噶嘛， 话其他人咯， 佢就话其他人啦， 系咯。 咁但系佢应该系起码梅丽史翠普个角色，佢唔系一个即系有种族仇视咁样。 系， 咁我都见过另外有个 Karen， 佢就唔系短头发嘅，佢就长头发嘅。咁佢咧就插队。 即係你唔好諗住，即係淨係我，即係原來咩種族人都會插隊嘅話。咁跟住嗰啲人，喂，你插隊喎，跟住佢拎住一張咧白金卡，咁我有白金卡咩？咁跟住咧，咁嗰啲人都好嬲啦。咁但系嗰、那个店员都睇唔过眼，佢你有白金卡，你都要 排队咯， 你都要排队咯。咁同埋你都要俾埋个身份证我对下啦。咁即系你而家唔信我系呢个卡主咯？我有白金卡噶，佢周围拎住张白金卡咧，喺个超级市场 show 俾人睇。 炫耀 系啊，非常之即系所以我开始咧，我就每一次睇到一个Karen 嘅事件我都会反省啊，到底咧即系系咪更年期嘅作祟咧？ 系好麻烦、啊，做啲嘢如果咁讲，听完好似特登揾鸡蛋去挑骨头啊，或者特登揾啲麻烦咁样嘅。 不过我其实都嗱，我冇识到 Karen 系唔好嘅，但我都识到一啲朋友咧，即系有时同佢去街都唔系几好意思嘅、即系譬如即系喐啲啦，喺个餐厅度啊，觉得招呼唔好啊，佢就会叫个侍应，啊你叫个经理出嚟啊，或者你叫个厨出嚟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咧，即系佢会系表现佢自己嘅能力啦，吓或者系佢个地位啦，即系佢个消费者嘅权利啦，但系其实佢俾咗好大嘅压力个侍应哥哥或者姐姐或者个厨咯， 系啊， 咁啊都睇过啲即系事件咧就系、是。你要叫你经理出来啊，我就是经理了。 怎么睡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开心可以吧。 啦，咁啊，当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上 Facebook 咧，你就可以揿咧，即系一个网站咧，佢系有晒好多 Karen 嘅杂辑嘅，吓，咁、啊、即系会睇到，哇！呢个世界上原来有咁多人嘅心情咁坏嘅，出街嘅时候咁样，佢心情坏到系会破坏其他人嘅安宁嘅咁样，咁啊，咁问点解 Karen？是叫 Karen 呢，咁我諗點解唔叫莫莉或者叫 Erica？ 我啱啱一打 Karen 出呢，第二個就係 Karen Meaning。 所以呢排呢，如果你再唔係 Karen 呢個名呢，原來喺1960幾年嘅時候呢，60年代呢係其中一個最 popular 嘅女仔名嚟 㗎。 係。係啊。就好 Karen Meaning。 好多嘢睇噶，咁啊，即嗰个典故咧，就有人讲过系有一个有一个搞笑节目叫 Saturday Night Live 嘅 SNL 啦，咁啊入边咧就有一个笑长啦，佢就搞即佢就有一句对白咯，吓、即佢就话一个好刻薄嘅人做叫 Karen 咁样，即自此咧。啲人咧就可能係參考咗呢一個Saturday Night Live 噶啦咁樣嚇，咁、但係除咗 Karen 咧，仲有其他名嘅。原來喺 Karen 之前咧，即係呢一類人咧就唔係叫 Karen 嘅，就叫 Becky。 哦，係啊， 係啊 ，Becky 我成日諗咧就係通常身材都圓潤啲嘅感覺上面。亦都系上咗年紀嘅女仔嚟嘅，通常都 叫 Becky 嘅，就叫 Becky 嘅。咁我亦都唔知點解啦，都可能係都係因為有啲電視節目啊，或者係電影啊入邊係有個比較 習慣係咁嘅名， 比較 picky 嘅人啦，係就叫 Becky 啦咁樣。咁佢再早前啲咧，即係除咗 Karen 啦，即係之前 Becky 咧就叫 Miss Anne。啊，安妮小姐啊，咁樣嚇，咁、其實都係即係係講緊一啲咧，就比較種族歧視重嘅白人女性咯。咁、而呢啲白人女性咧，佢哋即係點講？如果你睇片咧，佢哋往往都成日係會誣衊一啲黑人嘅男士嘅。咁、我就見過好多片噶啦，就係啲白人嘅中年嘅女性啦，佢就走去放狗，咁佢就。佢自己隻狗好大嘅，咁跟住有個黑人男士就放一隻細狗，咁跟住佢就唔鍾意人哋咁接近，或者佢亦都唔鍾意人哋嚟呢個公園啦，咁然後佢就打電話去報警，咁佢就話我係邊個邊個嚇，而家我喺邊間公園有一個呢African American 嚇、即係有一個非裔嘅美籍嘅男人啊，喺我面前，我而家覺得呢我生命受到威脅。咁跟住嗰個黑人呢其實一直拍住佢嘅。咁你拍住佢嘅時候你都係企喺好遠拍住佢㗎嘛。根本個黑人都冇掂佢。同埋我睇到黑人隻狗呢係好細隻。佢隻狗我跟住嗰個 Karen 就話佢隻狗呢咬我隻狗啊佢又搞我啊咁樣。我而家好驚啊你快啲嚟啊警察咁樣。跟住呢嗰個即黑人好無奈就影住佢囉。佢話我都其實冇掂過你。我跟住嗰個女人呢真係攤喺地下喎。佢哎呀哎呀咁樣喎、 好煩啊呢個浪禮人。 我唔知係咪浪禮夠唔夠形容佢哋呀。 係囉。 係咁。 最誇張地好不實啊呢啲嘢。 呢啲係非常不實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個 Karen 嘅 incident 㗎。咁如果你上網睇呢即係有幾個種類嘅。第一個種類就係因為最即係近排點樣咁紅呢即係佢哋唔肯戴口罩啦。咁梗係有你唔肯 serve 我咁就叫你經理出嚟啦。第二種呢都係因為近排嘅疫症嘅就搶廁紙。係啦即係唔係淨係大中華大媽先搶廁紙佢哋都搶廁紙。 報紙都有寫。 搶到打架喎。咁第三類型呢就係、parking 啦。咁可能我哋香港人都知道呢你揸得架車出街呢你就諗掂佢啦。同埋我覺得我哋算係即係雖然我哋地方好淺窄啦但係我哋好不負責任嘅司機算少㗎啦。同埋因為我哋嘅駕駛技術好高我哋就算有個大車喺度我哋總會好大家會讓到㗎就算係喺呢個咩雙程單線我哋都會讓到攝到㗎。 但我以為外國呢太大地方呢佢泊車係方便容易啲所以少啲拗叫㗎喎。 咁你遇到 Karen 就冇計啊嘛，跟住我見到 嗱，即係佢 Karen 做到， 其實佢哋嗰啲車位已經大啲噶。我睇過有一條片咧，嗰個 Karen 咧就自己架車咧，即係其實就 泊嗰個車位係夠嘅，但係佢泊埋咗一邊。 嗯， 佢一邊就好寬敞，另外一邊咧就好埋。 嗯， 咁跟住咧就另外有個人咧就喺泊佢隔離啦，就泊喺佢好窄嗰邊啦。 嗯， 咁嗰個 Karen 咧。就鬧嗰個人，就鬧佢隔離嗰個拍得啱個人，就話你睇下你而家頂住啊！我個女上唔到車啊，因為開唔到門啊嘛。咁跟住嗰個人就影住呢個 Karen， 喂，其實係你拍埋咗一邊，唔係我拍埋咗一邊。咁我真係覺得仲有另外咧就係嗰啲人肉人肉爆位嘅， 即係企喺度， 企喺度咁樣噶咁啊，有啲咧就係因為泊位之前有拗撬啦，然後咧佢就專登即係人哋要出車，佢就專登架車喺人哋嘅車頭頂住唔俾佢出車。 係，我睇過一條片啊，但係就好似係內地嘅，又係有三個格仔，即係三個車位啦，一個去啲公園嘅地方，又係中間有個車咧，車主走去阻住人，跟住後尾跟住點咧？跟住有人咧就 call 咗兩架車過嚟，攝到黐住，等佢褪前又唔得，褪後又唔得，跟住走唔到咯。跟住呢條片好好笑喎，睇嘅時候，跟住最後尾嗰人嗌曬救命啦。跟隔多阵咧，原来同佢倾偈嗰人就系呢两个车嘅车主，跟住一齐走咗先放到佢走咯。 哦，你都睇过呢啲片？ 睇过呢啲片 啊，系啊，或者真你可以抄下嗰啲 Karen 嘅 conversation 咯。咁仲有一啲咧，就系闹警察。 嗯， 吓咁咧就我见过有一个咧，就系佢违例泊车啦，或者佢就总之系一个小嘅交通嘅规矩啊，佢就犯咗嘅。咁嗰个警察咧就叫佢開槍定即系唔係開槍啊咩？開個槍口嚇，咁其實要俾告票佢啦，或者咁樣同佢傾啦。跟住嗰個女人咧，即係嗰個 Karen 好惡啦，咁就鬧警察啦。咁跟住就去到個警察就話：如果你再唔合作咧，我就係告你再重啲嘅罪啦，即係或者係阻差辦公啊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再鬧得金啲，好似鬧仔咁樣。嗰個警察就話：真係即係意思係我哋真係做緊正經嘢嘅。咁然後就叫佢落車。咁佢就我唔落車點啊？我有權利嗰啲啦。咁然後。佢不得止，佢仲要開車走。咁開車走嘅時候，嗰個警察就真係要開車追佢啦，就變咗追逐戰啦。咁然後就截停咗佢啦，跟住佢都即係開始有少少軟化，佢先開始有少少軟化。咁然後個警察就真係咧就要撳低佢喺地下先制服到佢。但係真係好勁㗎呢啲 Karen， 佢嗰個反抗嘅力量。 我而家聽到呢度之後，我唔知道叫 Karen 嘅人有冇諗過想轉名。 啊，係啊，其實呢個真係近排咧帶俾好多 Karen 嘅不便啊。咁所以咧，嗰啲乖嘅 Karen 咧，其實都 post 咗條片咧，都叫都即申冤啊。 係，其實我都係一個乖的 Karen 嚟嘅咁啊。 係啊。 一方赤地，就快會有傷痛。一刻晚霞。能躲进永远黑暗，一些国度就快掀起战火，为你渴望我，只知三分停留什么，只知海阔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行事半地还过，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成就因爱着爱着爱着而成就的我，一生美丽太多一片。一张脸，天荒地老，不过一抹尘。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又为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又为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同埋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 今天呢，我朋友圈请来的嘉宾呢，就是一个我会觉得我跟他有好朋友啦，即是我自以为跟他好朋友的，因为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一定鸡腿不跳，喂你不要，喂会截住他的。他王言 Hello， 所以我们半个钟的访问呢应该要约早一个钟。 不是啊，最大问题知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 约几早都没用、啊、 是我们会 overrun 的， 还有我们不是出街，即是不是录音的时候讲嘛， 是我们在后讲。所以你看 Raymond 秃头零头， 你明明 Raymond 为什么我刚才说我可以调早一点，可以逼我可以早点放他走，你明白？很开心的就是对着王言就真的可以、见到他最真正的一面，大家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嗯、但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我没想过的就是你的煮嘢食啊都好做自己的，都好真性情的。 太随性，我真的好不喜欢跟食谱做嘢嘛。即係有時候我睇完食譜，佢話嗯幾多茶匙幾多羹，我係唔會跟嘅、 嗯， 因為我覺得好煩。 但係你諗下，你唔跟嘅話，你一定好難食嘅喎。 梗係唔會啦，咁你唔係 你強調啊？ 你會想像到個味啊嘛，同埋我係唔調味嘅。 唔係，但 係 因為我想像唔到你嗰個嘅蛋糕變咗做麻薯，你明唔明啊？你話 QQ 的咁樣，所以我真係好想親身問你一個説法，就係、 是、 我睇到呢個報道嘅時候，我就諗起一個。斑斓麻薯咯， 唔系因为嗰个系直头嗱蛋糕呢家嘢咧，我就服输啦，即系不能够唔跟食谱啦，因为我嗰次就唔跟食谱，我用错面粉，即系用咗啲做面包嘅面粉嚟整蛋糕，所以就成嚿系好有口感咯。 好啊，口感，你讲得好好啊。 系啊， 我想讲咧，我系直情地狱之王嚟噶， 真系噶， 系啊，我系跟住食谱咧做啲嘢咧出嚟。都可以好难吃噶， 点解可以咁样做 到？我都唔知道， 呢个系一个好高嘅技能嚟。 我都觉得我神级嚟噶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觉得你自己系咪有煮嘢食嘅天分？所以你系听人嚟讲少少，你就即刻记得晒，你可以整到一啲好好味嘢出嚟。 咁就梗系有啦。 喂，其实我觉得咧，你咧惊唔惊咧？开到个头咁大咧？ 唔系嘅，真 系。第日你公司帮你安排饮食节目，你唔知点解？ 有安排咗咯，输咗咯，所以 唔系嘉宾咁简单啊！直情成个节目你做、啊。 喂，咁又唔系几好嘅，搞唔掂，我太随性啦。 所以你小心啲啊！ 唔系，我系我会知道乜嘢味沟乜嘢味，大概会变成乜嘢味。 嗯， 咁所以做即系煮嘢食就。都冇死嘅，即系唔会走得太远。但系我系试过整一个嘢食超级难食，难食到我唔会话系生无可恋嘅感觉。不过嗰时咧，我系啱啱我啱啱出嚟做嘢啦，咁我妹就未做嘢，都仲读紧书，咁我就好兴系预备第二日嘅 lunch box 咁样啦。咁我就整埋佢嗰份啦。嗰时整咗一个白汁意粉，但系咧重点系我屋企冇牛奶啦，冇忌廉啦，冇芝士啦，牛油有。 我最后用了奶粉和糖味精，那个味道是超级奇怪。 为什么你家会奶粉呢？ 因为我家长期有奶粉的，即是那时候还住在妈咪那里的时候长期有奶粉，那我想着那奶粉抠出来的奶都是奶啊，都 OK 啊。那我想白汁面粉有点甜甜地，那我落了多少糖这样咯。那跟着出来的味道是真的，我觉得我妹形容得很好，叫生无可恋的感觉。不过平日 lunch 呢佢好快就食完，但嗰日佢用咗两个钟头食。 因为你食嘅时候咩味嘅呢？ 真係好难食㗎喎。 係咪益味嘅呢？ 唔係呀，佢有啲甜甜，佢係净甜啦，甜得嚟有少少咸啦，但係係奶酥味囉。好核突㗎喎。 我暂时我仲接受到，我覺得 唔得噶，嗰個真係唔得。我食咗一啖之後，我冇再食過，我自己冇帶到嗰個 lunch， 但我逼咗我妹帶，同埋逼咗我妹食曬佢，而最後佢都好乖咁樣食曬佢，跟住佢就話：我真係想死啊！食到冇呢個想 你話， 係覺得好難食。 從痛開始也不再上班，拆去磚瓦養精進發，開一束花當交了睡單，給沉悶發出。 食啦，咁啊，你頭先都講呢個疫情裏面，呢個應該算係你最大嘅爭執嘅地方喺得著係咪？ 咁又唔係喎， 係啲咩咧？ 其實我最大嘅爭執應該係睇咗好，即係個資料庫爭執咗好多。 因為 N 字嘅平台都好多人去睇， 係唔止啊，唔止啊，我係會喺唔同嘅 platform 睇咗好多好多戲啊。其實我計過，我疫情期間到依家應該睇咗有100套戲。 哇！ 我真 係 煲翻曬 啊！ 我一開頭睇嘅時候，發現一日可以睇到兩三套戲喎，咁跟住就開始計。 你有冇去廁所？有冇沖涼？有冇食嘢？ 有啊，咪就食嘢嘅時候睇咯。咁好頹啊嘛，咁有時睇咗你就會住咗落去，然後咧， 我 feel 到個畫面啊， 係啊，坐喺度。 之前咪話嗰啲佛系港女咧，就係揞住只腳，嗰啲棟高只腳梳化，我要見到畫面個樣啊！ 唔準想像，停停啊 ！OK， 喂，但係係咁嘅喎。 我想讲，我都系咁，所以我 知。你明明就系形容紧你自己，系 惨得过你承认啊！都 我仲有，我仲有计啊！已经 喂，但系我想话啦，你冇肥过啊？ 梗唔系啦，我年头嘅时候我肥咗几多啊？跟住因为公司同事就话你真系唔得，真系揿咗落去唔得，可唔可以减肥咁啊？跟住我就谂下，但系我喺屋企可以点样减肥啊？跟住我就上网去搵一啲片。你做乜？你做乜笑到流眼水？ 笑到喊！ 你抹眼水， 因为我真系仲喺度谂紧你个画面。 唔准 谂！摁住脚喺沙发度食紧薯片，点样做运动咧？ 我系食雪糕，食雪糕。救命！ 差无几，你觉得有分别咩？ 系啊，所以头先讲到边啊？ 讲到做运动，你瘦 啊？系啊！ 一阵间讲翻你睇啲戏啊！我见到你好想讲。 我是做 HIIT 啊，即勁高勁難勁攰嗰啲咧，咁跟住 keep 住做嘅時候就發現，真係好 work 喎。同埋咧，我啲朋友之前因為好耐冇見啦，咁喺上年佢喺外國翻嚟嘅時候，佢又同我講一句話：，哇，你好瘦啊，但係你好核突啊，咁樣咯。即係佢話我瘦得好， 我真 係 覺得你瘦咗好多啊！ 而家係開始操翻有少少 muscle 咯。 啊，因為你玩嗰個強高強度嗰個運動。 係啊 ，HIIT 跟住我有開始即係買咗啲啞鈴啊。 跟住佢哋做。咁有一個禮拜就做三四日，咁如果得閒嘅話就再做密啲，唔得閒就做疏啲。 三四日對我嚟講已經好密噶啦， 但係會做上癮嘅喎，即 係 當你見到有效果嘅時候，就會即係想 keep 住做咯。 係，但係太辛苦啦，我都係 真係好辛苦。 諗翻個 sofa 嘅字， 我你知唔知我講緊我嘅肥咗，我係肥咗應該三 kg 啊，即係由疫情幾個月裡面肥咗三 kg， 即係咪六磅？ 六磅幾七磅？冇多啫，我十幾磅啊！ 但係我肥我就會圓碌先，你十幾磅真係太誇張，唔得咯。 多十五磅啊！ 哇哇， 係啊！ 你發生咩事啊？ 咪就係日日喺度食薯片先 得我咁樣。 我而家已經盡量即係令自己健康翻㗎啦。嗱，咁啊，除咗呢個之後，翻轉頭講翻個戲啦。你頭先都話有好多戲去睇，你會唔會話選擇就咁睇某一部分嘅戲？因為咧，我喺屋企盡量唔睇鬼片嘅，但係我好中意睇喪屍片。 哇！我睇過啊，我驚到爆！ 劉亞仁嗰套啊， 劉亞仁喺邊度？ 劉亞仁韓國咧 有 阿博咩位嗰個啊？ 我諗係講緊同一套，即係 N 字頭嗰個， 係啊， 佢英文名係 Alive， 係啊。好好睇喎， 驚啊！大佬，但系我有睇咯。 嚇，我覺得喪屍唔恐怖喎、 啊。我覺得喪屍好恐怖、啊，我覺得兩樣都好恐怖、啊。 雖然我睇完之後，我一下都覺得而家咧，如果喺架車度咧，我真係會突然 喂， 我突然間會喺度諗咯，喂，有嘢衝過嚟咁點咧？ 係啊，會驚啊，同埋夜晚就屋企會好光啊。咁蓝色灯， 唔知我觉得鬼恐怖啲，所以我鬼片我全部唔敢睇。 哇！你知唔知我睇完丧尸嗰啲戏之后咧，咁我有去行山啦，咁吹紧嘅时候啲树叶咪沙沙沙沙沙咁嘅，跟住我心虚咗，我即刻行快两步。同埋我去咗有次行元朗大堂嗰度，我唔知系附近有宠即系动物嗰啲叫定点样咧，即系有一班啊咁样，我唔知系猪叫定系羊。 野豬可能 係咯，我好驚啊！我即刻行得好快啊，好似喪屍叫啊！ 喪屍入腦啊！你 係啊，好驚啊！真係。這秒風吹春雨灑，轉眼金圈各處掛，你意思總急轉吧，如回南時擦掛眼，如雷閃開手片刻，難卻緊張的。冲破几多关，瞳波不清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 黄贤倾偈咧都系鸡啄唔断嘅，但系我都系时候要截停佢啦，因为节目都就嚟尾声。 OK， 喂，你有首歌《天光前》 系 系啦，点解咧？ 其实《天光前》系上一首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嘅延续嚟嘅。 嗯， 即系虽然世界正崩坏啦，咁嗰阵时就话啊，我哋都仲有同行者，所以令到世界未至于咁崩坏啦。但系再褪翻到去我哋自身，其实我哋都有啲未崩坏嘅部分。天光前正正系，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咧，每一个人啊，佢都会有一样嘢去追求嘅，即系你可以追求爱情啦，你追求事业啦，你去追随你嘅信仰啦，或甚至系同某一个人嘅约定，都系可以成为你嗰个目标啦。咁你去追随嗰个目标嘅过程当中，你一定系有一份余勇啊，你先至会好落力地去追。而可能个回报系冇咯，即系你不能够成功啦。但系你唔计回报啊，即系你喺个过程当中，你会获得期待啦，你会有满足啦，你会有开心啦，甚至有啲人系会获得佢生活中嘅一啲方向。所以呢个就系天光前想讲嘅嘢。 嗯，好多人都好期待天光一刻，无论你是心境上面啊，你见到这个天光前你都会觉得开心一点啊，不知道如果不是每个人经常站着我看日出啦，这样一定会是这样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啦，对于黄贤来讲啦，有没有一些东西真的你成日都很期待啊，快点到天光啦，因为那件事都影响了自己很久。咁最后尾啊，你硬是想等天光的时候，天成日都是这样的，偏偏就想你再学习多些东 西。我有试过真的、以前做即系喺入行之前，我做过一份好忙好忙嘅工啦。咁、一路成日都觉得，哦，我要辞职啊，好辛苦啊，唔系我中意做嘅嘢，我要玩音乐咁样啦。跟住一路 plan 要辞职都辞唔到。跟住到有一下咧，其实都得起心肝同一啲即系做设计嘅朋友，即系其实佢系画图嗰啲啦。咁或者玩音乐啦，我哋谂住啊，我哋一齐辞职，我哋一齐做自己嘅嘢咁样啦。咁佢就辞咗啦，但系我辞唔成嘅，就因为咧公司突然之间就重组，即系 cut 走咗好大 team 嘅人，咁原有留低嘅人得翻我一个啦，咁、就变咗我要去顶晒之前全部嘅客咁样啦，咁变咗我走唔到之余，我仲要去凑埋客，做多咗好多嘢，咁、人生就变得更加黑暗啦，因为更加唔使翻屋企咁样咯。 咁你啲朋友有冇好嬲你啊？因为明明讲明一齐啊嘛，最后屘佢唔再嚟继续 啊。有啊，跟住佢话你真系冇大志嘅，真冇大志啊，翻去，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人哋好似好惨咁，间公司俾人搞到五七八糟，都想有一个信得过嘅人去帮手。咁点知一帮就帮咗好耐。咁但系后屘就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有机会入行啦，就慢慢再淡出咗嗰间公司咁样咯。咁所以我嘅天光啦，之后就真系事业上 真系终于天光。 系 好多人都系嘅，即系逢系关于工作嘅嘢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枷锁，令到自己好十五十六好耐嘅，等个天光等好耐，因为就会觉得喂，我系咪真系见到日出噶？我真系辞咗职嘅时候，我系咪真系搵到份更加好嘅工噶？都系唔好住啦。 好多怀疑嘅，到时就 系啦，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啊。黄贤就非常之好好啦，咁啊，亦都话俾大家听，佢自己想追求嘅目标系真系得嘅，所以大家咧一步一步咁样行嘅话，系真可以实现到嘅，因为你都可以做到歌手啦。我好想问一下你个 friend。做唔做到佢做嘢？ 我个 friend 做到一轮噶，就真系佢做咗啲手作嘢嘅， 即系做咗佢想做嘅嘢。 系啦系啦系啦，咁之后咧到我出咗嚟啦，即系开始做歌手啦。咁我甩咗之前份工啦，跟住咧佢就开始再入翻大嘅广告公司做翻嗰啲好辛苦嘅工作，仲辛苦过以前。 佢最近 系佢直头挨坏咗身体，咁跟住我哋组侧边嘅人都不断去劝佢，不如你辞职啦，你唔好做啦咁样，跟住一路都唔肯。跟住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天光前嘅故事，就因为佢系深爱住，深深咁深爱住林家谦啦。 吓、 啊，咁跟住咧，佢 有关林家谦事。 系啦，我而家就正想讲到佢关咩事啊。咁跟住咧，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开窍，因为佢识得做舞台嘢啊。跟住佢就话：好，我辞职，我努力地去尝试做。 就系为咗林家谦啊。 系啦，佢话我总有一日要做到林家谦，一系 album 嘅嘢，一系演出嘅嘢。跟住佢就辞咗职啦。即系我哋喺侧边讲咗咁耐系冇用嘅，因为林家谦，所以佢就辞咗。 但我好想讲，如果林家谦真系揾咗佢去帮手嘅时候，佢其实已经圆梦噶咯。 系啊， 佢人生又要揾第二个天光前噶咯。 系啊， 咁你快啲同阿林家謙講，千祈唔好揾你朋友去做。 係、哎、喎，我叫佢唔好做先。 但係佢好慘喎。 等佢嘅人生留有希望，但一路期待。 但如果我作為你朋友，如果我係你個朋友嘅話， 會殺咗我。 我會殺咗你，好憎你。 我真係會殺咗我。你知唔知佢本身係一個極度黑面嘅人嚟？我從來都冇見過佢笑。我以前好驚佢，因為佢一出現就係一個黑色嘅氣場滲咗出嚟啦。咁但係佢喺林家謙，即係講到林家謙嘅時候，佢個黑色氣場變咗粉紅。 深深添又 系啊， 系咁啊！讲完你个朋友啦，讲完你自己啦，个天光前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你同台湾制作人咧嘅第二首合作嘅，就系、呢个林奕琪啊， 冇错冇错。 系啦，我想话今次系同嗰阵时一齐去做，即系同尚未崩坏的时候嘅时候， 唔系长生有裂， 长生有裂嘅时候一齐去同期一齐喺嗰边做嘅，定系分开做嘅咧？ 系同期噶，我哋嗰阵时写咗三日歌啦，仲要系呢两首系同一日开始写嘅，咁所以我記得那招是好像寫了天光前先的，跟住晏晝即完成了天光前錄起了，晏晝就開始寫長生有裂。 哦，係啊，反而調轉啊。 係啊，但係嗰時就諗住寫一首日劇風味重少少嘅歌，咁我哋攞咗首日本歌做 reference 啦。咁跟住奕琪係好勁嘅，佢係一個好勁嘅音樂人嚟嘅。佢吉他底子好叻啦，即係我唔知點解台灣人全部都係好鬼犀利咁樣。佢明明都係大我少少，但係佢已經做到 producer 喎，大佬。 我突然間喺你身上面見到你 friend 嘅影子啊！你個 friend 見到啲林家謙就心心眼，你諗起台灣人心心眼， 邊有咁明顯？ 好明顯啊！ 我冚翻你先， 你仲成日話你幾時翻到鄉下？ 重點係。佢系帮卢广仲弹吉他噶，实在太令人羡慕啦！ 仲唔系心心啊？你都圆咗梦啦！ 我未可以同卢广仲做嘅，系我希望有嘅。咁跟住嗰 有嘅 希望都真系希望，要努力令到自己再叻啲先可以做到。我觉得。跟住係咯，嗰陣時又寫咗一首 demo 咯，又去掃吉他 chord， 跟住我唱 melody， 之後佢就喺我左邊度做緊編曲，我就喺右邊寫歌詞，跟住之後搞掂咗就去錄。嗰次係幾快嘅，每一首歌《長生有裂》做得最慢啦，因為比較深嘅成首歌。呢首歌又係兩三個鐘由零做到有一個都比較 full 嘅 demo， 咁所以係好。很有成功感的。 咁啊，今日喺呢度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头先都讲差唔多尾声啊。首歌我唔想就咁听半首咁少，因为我想听多啲，因为呢首歌俾到人哋好有鼓励性、好正能量嘅感觉嘅歌。希望大家听住黄言嘅《天光前》嘅时候，都可以见到一线嘅曙光 ，keep 住正能量，面对住一个嘅逆境啊，等大家都可以继续向前行啦。咁下次我哋再倾偈啦， 拜拜。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